德国、孟加拉国、泰国、贝宁和南非最近举行集会，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热烈称颂金正日同志不可磨灭的献身精神，说他坚持高举自主、先军和社会主义的旗帜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、祖国统一斗争和人类自主事业走向胜利，还为造福人民不断进行了现场指导，直到生平的最后时刻。在南非举行的缅怀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电文。